Part 7. Write out in Chinese character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write out the sentences below in Chinese characters. 一，他有两个哥哥。二，这个房子很漂亮。三，这是不是你的书？四，我家没有茶。五，你家人都不喜欢看书。